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中心主斗魂场的面积只比其他分斗魂场略大一点，最为奇特的是这里极为安静，因为周围并没有露天看台，而是由一个个密闭的包厢组成。单面的水晶玻璃后面隐藏着一位位背景深厚的贵宾观众，这些人谁也不愿轻易在这里表露身份，更不会像普通平民观众那样去欢呼呐喊，他们要的是属于自己那种骄傲和高高在上的感觉。更何况这里的赌注之大是所有分会场加起来都远远不及的，为了避免贵族们之间因为赌博而产生矛盾，隐藏身份就更加重要。大家不会知道是谁赢了自己的钱，就算想要报复也没有办法。水晶玻璃窗在中心主斗魂场绚丽的金色魂导器灯光照耀下闪闪发光。这里的斗魂台格外巨大，因为没有露天观众，斗魂台的范围足有直径70米之多。别说是10人以下的团战斗魂，就算双方各有100人在此厮杀也绰绰有余。在中心主斗魂场一共有高等贵宾房12间，普通贵宾房320间，这些房间几乎就没有空着的时候，高等贵宾房都有各自的主人，而普通贵宾房也在每年年初就会被预定一空。突然中心主斗魂场那原本就已经十分明亮的金色灯光亮度再次增加，而所有的光芒也不再是向四周散射，而是朝斗魂台集中而去。金色光柱从天而降，正好笼罩住整个斗魂台。但是从这样一个灯光类的魂导器就能看出斗魂场的豪华程度。在斗魂台正中，地面突然凸起了一块直径2米的圆台，随着圆台缓缓上升，能够看到下方有一根粗大的金柱支撑，在那金柱上此时正依靠着一位女郎。女郎看上去只有18、9岁的样子，一身端庄秀丽的白色长裙，棕色的大波浪长发，丰盈的胸脯和她那动人心魄的纤细腰肢无不体现出惊人的美感。她手中拿着一个锥形扩音魂导器，俏脸上带着职业的微笑。他在圆台上升到位后走了出来，原地旋绕一周，向四周的看台上挥了挥手。送他上台的圆台悄然下降，很快就恢复到了正常位置，居然没有留下一丝痕迹。 很荣幸再次见到各位贵宾，能够再次为各位贵宾主持主斗魂场的团战斗魂大赛是兜兜的荣幸，希望各位贵宾今天晚上能够尽兴。今天将是一场重头戏，我们在今晚也只安排了这一场斗魂。尽管对战的双方只是魂尊级别，但是他们却都已经拥有了银斗魂徽章的荣誉。如果非要给他们冠上一个称号，我想天才二字将非常适合。好了，兜兜多余的话就不说了，下面有请黄豆战队与史莱克战队队员上场。兜兜自己呢也是一名魂尊级的魂师，真的很想看看这些与兜兜同级的魂师们会有怎样精彩的表现。 白色光芒突然从主持人兜兜身上喷涌而出，紧接着他那一头棕色的波浪长发中突然多了一缕白色，而背后悄然伸展出一双洁白的羽翼，3个黄色魂环同时出现在他身上。第3个魂环闪亮起来，羽翼轻拍，他竟然腾空而起。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他也是一名魂尊级别的魂师。虽然他的第3个魂环并不是最佳的千年级别，但这个魂环赋予他的能力显然是飞翔。兜兜的武魂是一种可爱温和、象征着和平的动物，白鸽。这时斗魂台两旁2扇门同时无声无息地敞开，双方队员同时入场。左侧来的正是黄豆战队，蓝电霸王龙魂师玉天恒走在队伍的最前面，独孤雁习惯性地依偎在他身边，紧随二人之后的是石家兄弟，然后是黑豹奥斯罗和风铃鸟玉峰。 走在最后的才是那位神秘的九星海棠魂师叶玲玲。和黄豆战队的装束各异相比，史莱克七怪这边就显得整齐多了。同样的黑色劲装，同样的绿色面具，虽然高矮不一，但一看就是一个严整的团体。这些衣服是大师特意为他们定做的，只有斗魂时才会换上。一个是为了更好地隐藏他们真正的情况，另一个也是让他们更有团队的感觉。衣服可以掩盖身体，面具可以掩盖容貌，但眼睛却是怎样都掩盖不了的。当双方队员刚一出场，走在史莱克七怪最前面的戴沐白与黄豆战队队长玉天恒的目光就在空中狠狠碰撞了一下，两个人的眼神都出现了片刻的凝固，整个斗魂场上似乎响起了一片虎啸龙吟之声。玉天恒心中凛然，戴沐白那双眸协同对视过来，他立刻感觉到一股强烈的压力扑面而至。这个只比自己低上一级的选手绝对没有那么好对付。冷冷相对，双方眼中同时爆发出耀眼的光芒，斗魂尚未开始，双方的气势已经在彼此碰撞。 双方参加团战斗魂的魂师请注意，现在开始你们有一分钟召唤出自己武魂的时间，当我宣布开始时方可攻击，直到一方认输全倒或跌下斗魂台为止。 漂浮在半空中的兜兜一边拍打着自己雪白的歌翼，一边用那柔美动人的声音向双方队员说道。那柔美的声音在观战的众人们耳中是一种享受，而听在史莱克七怪和黄豆战队的队员们耳中却代表着战斗即将开始。两支斗魂战队出场的通道口各自站着双方的领队，在队员们彼此相视的时候，他们自然也看到了对方。史莱克七怪这边的领队是大师弗兰德和赵无极三人，他们没有贵宾资格，自然也就只能在这边观战。而另一边黄豆战队的领队则是那位秦老师。弗兰德一眼就看到了对面百米外的秦明，脸色骤然一变，接着放松了下来，原本紧张的情绪似乎舒缓了不少。 看来这次我不需要再担心了。无极，你看看对面的是谁。 嗯？怎么会是他？ 你们认识对方的领队？怎么回事？ 保密，等到这场斗魂结束后再说吧。 中心斗魂台上，几乎在同时，双方一共14人全部释放了自己的魂力，14股强烈的战意冲天而起，惊得空中的兜兜赶忙再次提高自己的高度。比下面这些人更厉害的斗魂团战他也不是没见过，但像眼前这样双方都有着如此强烈的战意却还是极为少见的。一声虎吼从戴沐白的口中发出，激昂的有些灼热的气息从他体内喷薄而出，伴随着骨骼宛如爆豆般的噼啪声，全身肌肉瞬间膨胀，利爪从虎掌弹出。虽然戴着面具，但他那锋利如刀的目光充满了狂野的气息。在戴沐白的带领下，史莱克七怪所有人都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奥斯卡的三种香肠在战前就已经分给了大家，和宁荣荣依旧站在队伍的最后方。小五和朱竹清分别站在戴沐白左右两旁，唐三站在三人的背后，马红俊比宁荣荣和奥斯卡所处的位置略微靠前，紫红色的火焰不断在掌心跳动着。蓝紫色的蓝银草从唐三身体周围悄然游出，随着魂力的上升，进入魂尊境界后，他能释放出的蓝银草数量比以前更多，掌心处的蓝光不断闪动，蓝银草就像无穷无尽一般释放，占据着己方一边的地面，同时有六根蓝银草悄然升起，缠绕在了史莱克七怪另外六人的腰间。在蓝银草的作用下，七人顿时形成了一个以唐三为中心的整体。史莱克七怪这边释放了自己的武魂，对方自然也不会闲着。黄豆战队的阵型和史莱克七怪这边截然不同，站在最前面的并不是他们的队长蓝电霸王龙魂师玉天恒，而是两位玄武龟魂师石家兄弟，两人一左一右，在兜兜宣布斗魂开始之时同时暴喝一声， 土黄色的光芒从脚下升起，他们身上发出的声音甚至比戴沐白骨骼暴动声还要剧烈。在释放武魂之前，石家兄弟先甩去了自己的上衣，露出花岗岩一般的坚实肌肉。伴随着武魂的释放，两人的肩膀微微前探，整个后背半弓，所有魂力凝聚成的土黄色光芒都朝着他们的背后凝聚而去，竟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暗黄色龟甲。龟甲上的纹路是浅黄色的，石家兄弟的全身骨骼似乎都随着这龟甲的出现而发生了一些变化。不只是背后出现了龟甲，身前也同样出现，而他们的四肢也随着龟甲的出现缩短了一些。在他们腹甲的正中有着一个巨大的符号，闪烁着淡淡的蓝光。而这时，两黄一紫三个魂环由下而上盘绕在他们身体周围。因为他们武魂产生出的龟甲令身体胀大了不少，魂环盘绕在身上似乎也有些变形。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